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第二七趣嘅最後一科，叫做自阿修羅趣。咁啊，七趣之中咧，就係從地獄、鬼、畜生、人、天、神仙，咁啊，至到只叫阿修羅，咁啊，共成七趣。咁啊，印度啊，叫做阿修羅。中國話叫飛天啊，就係佢有呢個天人嘅福報，但係就冇呢個天人嘅德性啊，喜歡啊鬥爭，所以名為叫做飛天。咁啊，但係阿修羅嘅福報啊，亦都有大小唔同，所以分為四種嘅不同。咁啊，只就屬於種字，我話伏劫阿難啊。在呢個三界之中，佛有咧係四種嘅阿修羅類。佢話若於佛道以護法力成通入空，此阿修羅從卵而生，就鬼道所示。此一段經文係名鬼類嘅阿修羅。佢話若於鬼道啊，就以護法力，就因為佢有善根。曾經親近諸佛菩薩，咁啊知得佛法係苦海嘅周行，係黑夜嘅明燈啊！咁啊因此佢就發現護持佛法，咁就以呢個護法之力嘅神通嚟入空。咁啊此一類阿修羅，佢亦有神通啊，所以佢能夠乘呢個神通力上到呢個虛空嚟到遊行。我話成通地入空，咁啊，此一類阿修羅係從卵而生啊，係屬於鬼道所設。啊，若於天中就降得點墜，其所福居輪於日月，從胎而出就人道所設。此一段經文就係名胎生個阿修羅。佢話若於天中，咁啊，此個天中就係指。雖離山頂嘅粗離天啊，即而係三十三天。咁啊，天王就係菩薩地位啊，係教化眾生。咁啊，如果啲天人如果犯咗呢個規矩啊，所謂違法而失德嘅，就被呢個天王咧就降點啦，即係點佢啦，就落低一啲。但是由於他有福報啊，就不需要降墮到呢個人間，所以呢只是落少少啊，即係雖離山頂嘅粗離天三十三天，咁啊落少少啦，唔係即時四天王天啦，響呢個雖離山嘅山腰嗰處啦。佢話其所福居啊，就輪於日月嗱，咁日月宮。就以呢個四天王天齊啊，咁啊現在將呢啲降德，即係犯咗呢個天德，嚟將佢轉罪，佢所福居嘅地方就係近住呢個日月明啊。咁啊此一類從胎而出嘅係人趣所致，佢有阿修羅王就執如世界，力動無畏，能以凡王及。天帝色四天生田，此阿修罗因是化有天趣所摄。此一段经文就系名天趣嘅阿修罗。咁啊，此一类阿修罗因为福力大，神力亦都大啊，佢就为呢个阿修罗中之王，佢话有阿修罗王，佢执如世界啊，佢能够逆施嗰啲鬼神。祸福于人间，咁样叫做执持世界，佢嘅力动嘅无畏啊，佢能以神通力动摄诸天而无所谓，咁样叫做力动无畏，因此佢能以呢个梵王同埋呢个天帝色，以共四天王天啊嚟到争权。嗱，咁啊本来咧，阿修罗王。咁啊，佢同呢天帝色同埋呢個四天王啊，佢爭權奪力，彼此打鬥之時咧，就以呢個梵王咧，本來就係無關嘅。現在佢話能以梵王 咁啊将梵王咧都加埋上去啦，就系摄离阿修罗王啊，以呢个帝释天，以呢个四天王天啊，正在打斗之时，咁啊呢个初时个梵天王啊，咁啊落嚟同佢哋做一个和事佬，为佢哋排难解纷，所以亦都牵涉入去啊。就名为佢就能以呢个梵王及天帝星四天嚟嘅争权，个紫阿修罗因变化啊，属于天退所摄，所阿难特别有一份下列修罗，生大海心，沉水裂口，但游虚空，无归理宿。紫阿修罗因失去有，系畜生退摄。一段经文咧就系讲畜生个阿修罗，佢话阿难，佢话别有一份啊，属于下列嘅阿修罗，佢生在呢个大海中心，佢就沉在呢个水穴口嗰处，但入虚空。嗱，咁佢白天咧，佢就喺个虚空处游行啊，但系无归所宿，等到晚上，佢就归翻呢个大海心，沉水穴口嗰处住宿。咁啊，由呢个生大海心，亦都沉水穴口啊，所以此一类阿修罗咧，就因湿气而有啊，属于畜生趣之所致。个阿难既是地狱饿鬼畜生，佢人及神仙天地修罗，经然出趣，皆是昏沉，只有为相妄想受生，妄想随业。烟妙而明，无作本心，就皆如空花，缘无所有，但一虚妄，就更无根据。此一段经文就系正摄嘅第三科，名为摄时现修，就系一种摄出去，系现而真修，摄明迷真起妄，妄作妄为，先至妄有出去。佢虽得到呢个人天生，但系刹罗无常转变啊，都难免堕落。所以佛就劝大众要精进修持，依佛嘅教导去修行啊，咁就唔单话可以解决呢个地狱饿鬼畜生嘅三途之苦啊，咁亦可以了脱呢个人天阿修罗嘅三善道。而出三界得到解脱出世正果，咁又分为两科，初科系智智迷惘啊，咁又分为两科，呢个初科名为智成妄果本空，就系一种智成失去嘅妄果，本来是空，系无有实法啦，犹如空花，咁亦如灯影，因为慧眼摄境。先至见到有，其实咧就唔系真实有。咁话阿难，佢如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神仙，天记呢个修罗，咁啊一共咧就系七趣。嗱，咁啊指个七趣从因向果，名之为叫做趣啊。咁啊指七趣总是系生死凡夫。我话精言出趣啊，亦即是我哋精神嚟嘅研究一下，点解会有呢个七趣精神呢？我话皆是分沉，就诸有为相啊，分就系昏迷，沉就系沉溺啊。诸有为相，即是身心世界，身心就系六根，世界就系六尘啊。咁啊，六根系如幻啊，六尘亦都系如空花。但系众生知道执起大为实我身啊，执如影为实我心，执世界为实我所有，因此还起我法如执，系作业流转，先至有七趣精神。所以世人知以为七趣系本来有。或者执今世为天为人，生生世世都可以为天就为人，或者是七趣啊， 死后殄灭，咁咧而是解咧，空名为即系邪见啊。其实在我哋真正了体之中，本来系无此七趣，因为我真正了体与佛所证嘅真正了体啊，本来无二。迷之时，所以有呢个苦乐不同。若要贪嗔痴轻嘅，就为偏，就为偏啊，可以上升；若要贪嗔痴重，就系为地狱，系为恶鬼，系为畜生，就属于下堕啊。若要贪痴痴嘅平分，就生于呢个人道之中。所以我哋总结一句，系由呢个妄想受生。就妄想隨業啊，因為一念的妄想，我們隨著這個妄想而造罪業，由罪業故，所以受生於這個七趣星塵，是依妙而靈，是無作本心，皆如空花，就本無所有。這個妙而靈心啊，好像這個清淨的虛空。那今天七趣星塵是如同空花，那虚空非是花之所住，花亦非人住啊！我哋正见花时，其实虚空根本系清净，何来有花呢？只不过呢个眼有翳病嘅人，先至见得到啊！冇眼病嘅人，清净眼嘅人，咁啊，先至又见到呢个空花。咁啊，就譬如我哋正见有七趣之时，我就妙然明啊，无作本心系唯一净直光，何来呢个七趣星尘可得呢？所以见到有呢个七趣星尘之时，都系但一虚妄，系更无真罪啊！就说明七趣若因为若果同一。虚妄啊，因是颠倒因，所受的七趣苦报呢，属于这个颠倒果啊，是同一虚妄，所以七趣是无有根本头绪啊，求其事实是了不可得，我说更无根绪，众生迷疑，似得见有七趣啊，若是以佛眼观之，本无七趣可得。如同清净眼唯见净空啊，何来有花可得呢？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答阿难问啊，七趣系非本来有，系由妄执发生。阿难系此等众生就不识本心，受此轮回，经无量劫就不得真正，皆由随顺杀人故。反指三种有得即生无杀造人，有名鬼轮就无名天趣，有无相倾就起轮回性。此五经文就是涉事迷惘的第二科，名为从事妄因颠倒。那么七趣就属于颠倒果，那我执就为颠倒因，由我执故起贪嗔痴，作杀造人，所以受呢个七趣的果报啊，或业苦生而不将来佛乐安乐。佢话此等众生，佢就不识本心啊，即是迷咗呢个本妙圆明之心，而起之种种嘅颠倒妄见，由此颠倒妄见自己作业，系自己受果报啊。或为人天，就或为地狱鬼畜生，都无有一定是随意漂流，或受此轮回。经无量劫，此就明受苦的时间长啊，咁啊亦都说明咧所造的罪业多，因此受苦的时间亦都长，系经无量劫咁耐，佢就不得系真正啊。咁啊，总在呢个烦恼中过日子，未曾得到啊呢个真正了心，咁啊个过处 是在于边一度呢？我话皆有，杀造任故啊，嗱任与本道系属于顺境，嗱杀呢就属于运境啊，嗱任道系属于贪心啊，若是话杀生呢就属于嗔恨，咁现在妄起贪嗔痴就作呢个杀造任，咁啊此个杀造任业啊系由呢个贪嗔痴而起。咁啊，贪嗔痴烦恼系由得我执而起啊，因为有呢个我执之故，在顺境呢方面就作呢个造任啊，若是环境呢方面就系做呢个杀生之业，我话皆由随顺杀造任故。个反此三种，是有得色根无杀造任，即系呢个人咧，佢有善根。直以呢个良师益友为佢开示佛法啦，令佢知得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呢个苦报啊，都系由呢个杀道人之所感召。咁啊，因此从今以后啊，咁啊，知恶不作，唔作呢个杀道人业啊，咁就畜生咧呢个无杀道人。嗱，咁啊，虽然佢冇咗呢个杀造人，但系我执未断啊，仍然不能超出三界，仍然在个三界中流转。所以话有就明鬼轮啊，如果有呢个杀造人嘅心重个罪孽，所以堕落就为畜，就为鬼，就为地狱啊！我话有杀造人。就名为叫做鬼轮，啲鬼字咧就系、是、包括地狱同埋畜生，有杀道人业就系、是、为畜就为鬼就为地狱，咁无名就天去啊！若是冇呢个杀道人，可以就为天人，可以就为仙人，因为个罪业轻过，佢有无相倾就起轮回性啊！因为有杀道人。如果冇杀造人呢，仍然都系有一个我执。咁啊，我执未亡。如果佢有呢个杀造人恶业，咁就唔作善啦，就轻蔑于善啦，而堕于恶道。若是话冇呢个杀造人恶业啦，佢唔作恶，咁就轻蔑于恶啊，而生于呢个善。佢一念嘅善恶，彼此相牵相别，就起呢个轮回性啊，总在生死之中不得超脱脱离。不论你有杀造人，亦或冇杀造人啊，都系在呢个六道之中。有杀造人就堕三恶道啊，冇杀造人不过都系上升呢个神仙，亦或天人。但系由于我执你断。所以总在呢个生死之中啊，不能超脱，故起呢轮回性。佢话若得妙法，三摩提者得妙同极，有无二无，都无二亦灭相，无不杀不偷不淫，都云何更除杀造淫字？呢一段经文咧，属于《智慧劝修》嘅第二科，名为水悟就劝修，就话行者。咁啊，欲想免离啊呢个七趣天尘之苦，你就必定要觉悟啊，悟得自己呢个无作本心，即系悟得自己个大佛境性。嗱，咁啊，悟后而修，名为叫做真修啊，全修契证，方得解脱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，现在初一科系正举嘅悟境。即是正正呢接出呢这个开悟之境界。到了若得妙法三摩提者，三摩提即是是首轮阎王大定，那么修此大定必定呢先要开悟，悟得大佛顶礼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三如来藏，妙身如镜。那么开悟之后从正起修，断三烦恼，与本有佛性相应， 名为叫做妙法三摩提。咁啊，若然未开悟之前，或者已经而修，就或者禅宗啊，所谓参看自己个话头。咁啊，后来得到大彻大悟啦，咁就叫做名义为宗，妙法三摩提。咁啊，先服呢个五字行路，就叫做半行妙三摩提。咁啊，由半行加工，先前粗滑，就叫做相似妙三摩提。若三观意前，精心发挥，实用付诸，名叫做奋定啊，妙法三摩提。若是话重重三福十二方尽妙国成无上道，名为究竟妙法三摩提。咁啊，唔论名字，乃至个究竟啊，唔本心性，通名为叫做妙法。不失妙常寂，有无地二无都无异亦灭啦。嗱，咁啊，既然行者能够妙法三摩提，正妙常寂之三德地藏，咁啊有杀道人嘅业，或者冇杀道人嘅业啊，即是二皆无，即系有杀道人，呢个冇杀道人啊，呢两种都冇啦。佢话有，呢个无。二无啊，两样都冇咗。咁无二的逆灭啊，无有杀道人，呢、这个无杀道人之心呢，亦都灭灭。咁就叫做无二亦都灭。咁啊有无二无，就属于此不拖解，见得人空啊，就正阿罗汉。若是话无二亦都灭呢，就系空性圆明。正法解脱入菩萨位，所谓相无不杀不偷不淫，都云何更除杀道淫事咧？嗱，咁啊，道此境界，以啲五德万德为心，无杀道淫之心，都尚且无啊，岂有话更除尽啊？呢、这个我执去做呢个杀道淫之事吗？当然就唔会啦。所以见到有杀道人，天就是凡夫的妄见。阿阿难，不断三业，各各有私，因各各私，众私同分，非无定处，自妄发生，生妄就无因，无可寻究。以欲修行，欲得菩提，要除三恶，不断三恶，众得神通，皆是借世间有为功用。习气不灭，落于魔道，非欲除我，倍加虚伪。如来说为可怜悯者，以妄自造，非菩提教。作是说者，就名为正说啊。若他说者，即魔王说。一段经文就举五劝修嘅第二科，名为自劝正修。个阿难就不断因缘。即是你不斷啊，呢個淫、道、殺呢三種罪孽啦，咁啊，即是話你做呢個殺道人呢三種罪孽啦，咁啊，各各有私，因為貪嗔痴未斷，咁啊，各有輕重啊，即係煩惱、貪嗔痴，咁啊，各有輕重啊，佢所作嘅業呢，亦都各各呢，絲絲不同。嗱，或者專殺而淫道輕啊，或者專淫而殺道輕啊，或者專道啊而淫殺輕。咁啊，屬於每一個人呢，各各自己所有之絲，就完全由各各自己呢，呢個我執。由呢个我执啊，但信呢个诗人啊，不顾呢个人情公理，今日叫做各各有诗，就因各各诗，就因为每一人佢自己都有呢个我执，所以咧佢就起呢个贪嗔痴啊，或者贪重，又或者嗔重，又或者痴重，咁啊各各咧有佢各人自己呢个私心啊。这个烦恼方面，某一方面是重啲，某一方面呢就轻啲。但是造思同分啊，就非无定处， 接连作罪业之时，咁啊个个系唔同，但系受罪之时啊，就入呢个同分地狱。所以依呢个俗世而说，地狱系有一定之处啊，佢话非无定处，就系、是、答阿难上来所问，佢话此诸地狱系唯有定处，就唯俗自然。所以現在十一就答阿難所問啊，地獄就唔係自然，係由眾生啊各各作業不同，但係墮地獄呢就係、是、相同啦，係有定處，非是咧無定處。個自妄發生就所受果報，咪由自己呢、這個虛妄嘅顛倒心作。种种嘅罪业，咁啊所受果报啦，亦都个个唔同啊，亦都说明自己各人所受嘅果报咧，就因为各人自己啊由呢个虚妄想作业咧而发生果报，佢话自妄发生所受果报，个身妄就无因，就无可寻教。此两句经文咧。就是说明这个妄因本空，那么众生向来不寻究，那么只得有妄因。你若是寻究之，所谓妄因是无有啊，当体即空，是无实体性。所谓以欲修行，欲得菩提，就要除三惑啊。嗱，以欲修行，佛话咧，你哋呢一辈人。如果你想修行，由修行力足而得证无上菩提，我哋应该点样去修呢？就要断三惑，你首先就要断除呢个贪嗔痴烦恼。嗱，咁啊断除贪嗔痴烦恼啊，咁啊一定咧亦都断我执啦，由我执先至有贪嗔痴啊。若是断贪嗔痴，我执。亦都断啊！嗱，咁啊，我执断无贪痴，就唔会做呢个善恶之业啊，唔会先沉于呢个七趣，咁啊，到此咧就一定系成就呢个无上菩提。佢话不尽三惑，众德神通，就皆是四世间就有为功用啊！咁啊，如果我哋一个修行人，你唔断尽呢个贪嗔痴，这个三惑烦恼，那么等于说在这个七趣流转啦。那么七趣之中，黎天人或者嗰啲阿修罗啊，或者嗰啲鬼咧，佢都有神通嘅。所以话，如果你唔断尽呢个三惑烦恼，仍然在呢个七趣之沉啊，未出三界，你纵使得到有呢个神通。也不是前五种未曾得到出世的路顺通，只皆是世间的有为功用，绝对就不是这个出世间的无为功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执利断，三烦恼利除，你又怎可以得到出世的无为功用呢？他说皆是世间有为功用，他习气不灭就落于魔道啊！嗱，魔道呢时有三种，嗱，根据我哋第六点最后所谓第二种清净明慧嗰次所讲啊，任心躺堕于魔道，道心躺堕于妖邪，杀心躺啊堕于鬼道，不能堕于魔道，堕于妖道，堕于鬼道，通名为呢叫做魔道啊！现在话如果我哋呢个贪嗔痴烦恼，以共嗰啲习气啊唔灭除，咁啊都属于呢个世间嘅有为功用啊，唔系出世嘅无为，咁就变成落于咧呢个邪魔外道啦。虚欲除妄，就倍加虚伪。嗱，你为人之时，你都尚且不修行，去断妄想喎。等到你堕于呢个魔鬼道中啊，你只有作恶， 就无法断网啦。你在呢个魔道之中，你想话断网咧，叫做倍加虚伪。因为人道之中，你都尚且不能断网啦，你堕于魔道啊，更加无可能断网。佢话欲上床咧，就倍加虚伪啊。咁啊，此一类人啊，佛叫佢做乜咧？佢话如来设为可怜悯者啊，因为佛正功德与佛无异，佛正知常乐我净啊，众生迷之就苦恼万千。即使佛肯大慈大悲教佢呢个修行嘅方法啦，但系此一类众生因我执重故，对于佛所说呢个修行教法咧，佢由生而降啊，不肯顺从佛的教导去做，咁啊总是七趣千贪，咁啊生死轮转。所以佛话此一辈嘅人咧，真真正正系可怜，都亦复系可慢。佢话以往自在自造就非菩提修啊。嗱，咁啊阿难问个佛本真正，佢云何就复有六道咧？咁啊，以为六道系菩提心中本有，所以佛就答阿难问啊，佢话以妄自造，就系你合一切心，由于呢个妄想心造呢个虚妄业啊，而受呢个虚妄嘅七趣精尘嘅苦果，呢啲系完全啊自作自受，非菩提道啊，唔系呢个菩提心里边。有疑事啊！呢、这个生死之沉之垢，就等于话你若能觉悟啊，品佛嘅教导修行，返往归真之时，我就菩提心中，何来啊？地狱恶鬼畜生人天神仙阿修罗诸趣之相咧？佢话以往自造，非菩提教。佛作辩说者就名为正说啦，若他说者即魔王说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有远就有近，若是近呢方面咧，就系成相嘛。你欲得菩提，就先断三惑，咁就解脱有期；若是不断三惑，就解脱无期，永堕魔道。你若唔说去教人咧，就名为佛说啦。若果不如是说教人，就同于魔说啦。嗱，若是话论语呢方面，上文话是一切众生实本真性，系一境妄见，有妄执心，就因此分开内分外分。嗱，内分就系情，外分就系想啊。咁啊，从前则过，从想则非。若是话其中有想，或是想中有情啊，就堕于其他之趣，亦都说明自作系自受啊，与人咧就无关。所以佛话，若是如是说咧，去教人就名为佛说啦。若是话不如是说咧，就同于魔说。咁啊，以上嘅大智文就属于正宗分啦，第五大科借破戒恶法为问端，广是七趣之别。此一大部经文已经咧系讲完，佛即如来将化化作于狮子座揽七宝机回主金山，再来笨语普度大众及阿难言。与等有学嘅圆觉经文，今日回心对大菩提无上妙觉，如今已说真修行法，已由未识修奢摩托、毗婆舍罗、微细摩住魔境现时，系已不能识，使心就非正，落于邪见，或阴魔度，或着天魔，或着鬼神，或遭天魔，心中不明。应察为止，由服于中，得小为足。第四时无闻顶忧，妄言正性，天报已毕，虽像如前放阿罗汉。 身中后有火地狱，如应谛听十五心为语，语世分别。咁啊，指一大段经文啦，就系从第一卷正中分之中，咁啊分为六大科。咁啊，现在咧前五大科已经系讲完啦。咁啊，现今所读一共向下嗰一段经文，就系属于第二六大科。名为佢就借无闻比丘为语端，而被名五音魔境，就系话得四禅嘅比丘，佢当为正果啊。后来嘅天数已毕，追上现前，佢就谤阿罗汉，身遭后有，因此谤佛之故啊，而堕于地狱。佢个过处呢？就在于无闻。嗱，咁啊，即使阿难尊者称为多闻智，系多闻第一，若要话不知不周，亦都难免摩登其之难。咁啊，一种开始无闻，固然系唔可以啊。若是即使多闻，你不知不周，亦都唔能够入三摩提。亦都唔能够超凡入圣啊！所以凡嘅学佛者固然不可以无闻，但系一定要有多闻圣啊！但系多闻之后要从闻思，从思而修，咁就有因缘、有机会啊！亦都有咁个可能进入三摩地，能够超凡入圣。嗱，魔境咧就系地中所见嘅境界。我哋发心修行于呢个禅定之中咧，见到好多种嘅境界嘅。咁我哋一定咧就要将呢啲境界打破啊，所谓放得啊，唔好俾嗰啲外境所转。但系亦都要提得起啊，要照顾自己嘅话头，咁啊先至可以不为呢个魔境转。而自己呢个道心咧得以精进，咁啊出世证菩提，先至有咁个可能。咁啊，如果你话无闻生个贪着啊，所以魔得其见就堕于其魔。所以佛有鉴于此，为着护法护人，所以无闻而自说，说出咧。这个五十重阴魔境界，令这个修行者明白啊，在定中所现的境界呢，属于啊这个魔境。咁啊，于这个境界之中而不自觉，可以成就菩提。咁啊，又分为两科。现在初一科呢是证明前景，咁啊又分为三科。现在初科就是前生后就是结前第三大科，正坐合行，左成独断，圆三德云。咁啊，虽说呢个位次浅深，但未曾说呢个定中嘅魔境啊。所以现在佛再为开示定中所现嘅境界，佢话即如来就将化化作啊。嗱，咁啊，本经。从阿难人不归来，请佛开示妙沙观门。咁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就奉佛命啊，转呢耳门圆通，开示耳门三真实，就是答阿难嘅三观之请。咁啊，阿难请佛开示啊，修行过程之中有多少个位置？佛就答佢有六十之位。咁啊，阿难问：一切众生实本真正啊，点解会有六趣精禅嘅不同呢？佛就答：诸趣精禅就系比比作业啊，系各各施受，非本来有。嗱，咁啊，到此咧，假如冇人再问嘅话，法会就可以结束啊。法会亦都功德圆满，咁啊，此个九零年法会咧，亦都应当要结束啦。我即如来系将化化座啊，即系将近咧要离开呢个化座，咁因为功德圆满啊嘛。 但系于狮子床探出宝机，回紫金山就再来赠予啊！此就说明佛呢呢、这个大慈大悲啊，普及于未来。嗱，咁啊，佛既然系将化化作啦，但系现在咧，佢仍然咧在佢呢个狮子床，即系说法嘅地方，佢就揽七宝机啊，咁啊扶住呢个七宝所成嘅茶几，佢就回紫金山。嗱，紫金山就佛身，咁啊佛身咧全身都放满紫金色啊，咁啊佢就紫金山回，即系左右护持睇一下。咁啊，化作彰化啦！現在咧，佢再來鄧宇啊，佢再來鄧下呢一張咧，佢所坐嘅化作個張椅做乜事啊？佢話普告大眾，實合阿難兒，就因為呢個五陰魔境對於修禅者來說啊，係最為重要，行者咧係不可不知啊！佛呢欲想開示定中所现的境界，所以先先就同阿难亦都告知大众啊，以他们提起这个精神来听。他说与等有学，就圆觉经文，今日回心就趣大菩提，更无上妙觉。佛说你阿难和这个有学的圆觉，有学的经文，即是初发心者啦。今日能够护这个小心啊，化大道心，想去这个大菩提，正得无上妙觉。他说如今地以说真修行法，佛呢在上来啊，已经详细开示，由三念处正坐合行，历五十五是真菩提路，而接到达这个妙觉之家，那你从此修行就可以成佛啦，呢就系自前文啦。嗱，咁啊下文咧就属于水后啦，就系起呢个五阴魔境之文。都话以由未识，就修车摩托、皮婆遮罗、明世摩士啊，佛像文已经明白开示真修行法，但系更有一事你哋未曾识嘅，就系、是、未曾识得啊。修行这个车摩托披婆舍罗啊，即是这个止观期间呢所发现这个微细摩字。车摩托止云止，披婆舍罗止云观啊，妙修止观行，复显成我，显本有真心，正无相道。那么摩字呢就与佛字相反，魔事能够破坏佛事啊，魔就是有粗细，粗的人人可知，但是细的魔境呢是在定中先至发现，所谓心细隐离，似真非真啊，非常人之所能知。你若是不知得这个微细魔境啊，很容易就为魔所转，破坏你的禅定。